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危险，先知道危险呢，我们要设法子来避这个危险。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革命。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深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今晚嘅云端起义 live 啦，咁啊好齐人啦，就争紧阿文昌其实，文昌咧，文昌咧就因为交通挤塞啦，其实条友就拆咗去咗观塘啊，咁啊而家暂时有我身边有傻罗 B 啦，同埋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唔好意思，清一清喉咙先，咁啊 Jackie 添，林宏达， 喂，大家好啊， 喂，点解揾你嚟咧？ 喂，呢期你哋最兴系咩啊？ 梗系追杀民主党啦， 我觉得唔应唔可以用追杀啊， 歼灭系嘛？ 清剿啊， 系咁啊！因为阿欧乐轩嗰一集咧，直发到全城疯狂啦，咁亦都挑起啲新仇旧恨啦。咁我今日我临出门口，我踢咗阿陶杰咧，2011年嗰篇专栏嗰篇文嘅，就系话佢当年同阿司徒华倾过偈，司徒华咧就话好崇拜孙中山嘅，但系呢头话崇拜孙中山嘅，嗰头又话诶、我哋啲民主咧就唔可以有外国势力介入嘅。咁阿陶杰就话唔系，孙 中山外国势力入 系 啦， 跟住。就系咁同佢讲啦。 喂，仲有咧，你辛亥革命嗰个发祥地边度啊？香港啊嘛，香港当其时边度边个管治噶？ 系咁啊，司徒华就闭口不语啦。咁啊，陶杰就话：，诶、哎，咁我都好识做，都费事再问啦。咁、咁我就即系不嬲。 二次革命嗰阵时系联俄用共噶嘛？ 系咁啊， 勾结罗杀人 系咯。咁然之后仲有呢、這个啊呢、這个。25,000里长征嘅时候咧， 喂，嗰啲叫走佬长征啫。 佢话长征啊嘛，系咪先？ 唔系，而家讲紧孙中山。 嗯， 孙中山冇走佬。 啊，孙中山冇走佬。 孙中山割啊，孙中山俾阿段祺瑞激捻死咗啫、 嗯。 喂，嗱，讲翻转头，你睇翻司徒华，即系喺80年代嗰个角色，睇翻当年嘅前民主党，即系仲未建党啊，嗰时会点都未系啦。 会点出现咗啦？ 出现咗啦。 81年出现嘅会点。 O K， 咁啊， 但系会点就唔关司徒华事嘅。会点嗰几个咧就叫做杨森啦， 杨森啦，会点派啦， 张炳良啦，仲、有一个，好出边 刘乃强啦， 刘乃强 系啦，咁啊呢几条友啦，根据陶杰嘅讲法就话，当年戴翠夫人嚟香港咧，就睇到有班贼碌。就拉晒啲還押喺度話要支持民主回歸，咁、但係我尋日做節目都 call 翻阿 Jackie 嗰啲資料啦。 哇！原來你起我底啊？ 唔係，你講嗰啲資料就係當時其實支持民主回歸，如果我冇記錯啊，會得4% 嘅 啫嘛。 嗱，佢分兩 part 嘅嗰、那個資料咧，就係話佢所謂叫做一個叫做 preferred outcome， 即係話諗都唔諗就話我支持民主回歸， 係 得4%。另外有一個叫 probable。outcome 呢个就话有少少时间思考而选择呢个答案咧，就6%。 维持现状有几多？ 维持现状咧，犀利咯！维持现状嗱，今日咧我带埋份研究报告出嚟。 哇！你使唔使咁详尽？ 14页纸啫，不过睇到我眼都花埋。咁讲紧咧，如果维持现状嘅话咧，谂都唔谂嘅 系 就话喂呢样嘢好喎、啊，70%。 嗯， 然之后咧，稍微思考一下就话， 即系好似我哋嗰啲要求港独嘅， 你港独啫 ，OK， 讲紧咧都有43%。嗱，佢呢个答佢呢个答案嚟讲嘅话，其实佢分开两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就维持现状啦，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是、你讲啦，港独嗰一样嘢咧，佢、就唔用港独嘅，佢用个 terms 嘅就叫做 trust territory， 意思就即系话咧喺英国甚至乎喺联合国嘅托管同监察之下咧、就实行。地方自治，以致退到獨立。 嗯， 咁呢個咧講緊咧， 係咪好啲類似直布羅陀嗰類 直布羅陀啦，仲有係百慕達啦，嚇、起碼有呢兩個而家叫英國屬地啊，海外屬地。Overseas territories 就唔係叫 colonies 噶啦，而家個 terms 呢個係91年之後就改咗嘅。 咁呢、這個NBA 一個名將叫 Tim Duncan 有個叫美屬處女島咧。 美屬處女島就屬於係美國嘅咯、美國托管咯， 托管 係啦，因為佢處女島佢分開兩邊嘅嘛，一邊係屬美國，一邊咧就係啲要諗住洗黑錢嗰啲就英屬啊嘛、，BVI 啦、 ，BVI 啦，係 啦， 是 啦兩邊嘅。咁好啦，嗰個托管地咧，原來講緊咧都有成30%幾人支持。 咁但係點解嗱？我記得我細個啦，我嗰陣時仲係一個小學生啦。喂，我哋身邊同學係啦， 我都係小學雞， 我啲同學都好驚喎。嗰陣時係講，喂，屌大陸收翻香港啊，撲街呢次 共產黨啊，仲要係 啦，大陸收翻香港我點算？你有睇《省港奇兵》啊？上面啲人幾咁兇悍先得㗎？咁我都咁諗。喂，但係呢個係其實係喺我哋嘅生活圈子，呢個真係恐共同埋唔想收翻香港呢個主流民意嚟㗎嘛？呢、這個出唔到嚟咧？ 呢、這個冇錯嗱，仲埋仲有一樣。嘢咧就系话要一定要去讲嘅，就话 trust territories 托管地呢一样嘢咧，佢个研究入边咧，其实佢系有绝大部分啊，认为可以做即系所谓叫实行自治或者系独立嘅话咧，嗰班通常都系有学历嗰班人， 系 讲紧咧嗱，佢个研究报告入边就系话咧，讲紧就起码有一半，49% 啊， 系 我准确啲。是当其时的叫做中产，讲紧嗰个家庭月入咧系7500元以上，当其时啊，82年好高人工， 好高人工， 7500元以上，同埋有中学以上嘅教学程度， 嗰啲可以开始供太古城噶咯，嗰啲咁嘅人工等， 嗰个年头差唔多噶啦， 系咯， 差唔多噶啦，你可以睇到就系话，其实当其时嗰个民调。1982年呢一个叫做香港革新会呢后咪就演变成会点嘅呢一个咁嘅组织呢做完呢个民调出嚟呢喂其实当时民意好清楚 㗎。但出唔到嚟喎点解呢亦都系有陶杰所讲嘅睇到班茂里喺度拉横额跟住话要民主回归喎变成咗一个好似喺传媒入面变成一个叫主流嘅民意喎点解会咁呢 嗱呢一个我要纠正你我呢即係可以爆埋我上個嗱，即係有睇我篇文的話咧、，No matter 你睇我小弟個 blog 亦好，你睇呢個叫腐爛媒體嘅亦好啦。嗱，講緊就係話，我都講咗啦，我上個星期就係咁走去抄料啦，係咪？咁啊抄咗呢份嘅文條出嚟啦、，大家其實上網都會揾到噶啦。咁呢份文條之餘咧，我仲抄過好多嘅啲舊報紙。 係。我知啊，你系咁贴上网，成日去图书馆度抡嗰啲咁嘅 Michael Frame， 好痛苦啊！你边睇 Michael Frame 其实 系， 佢又暗喎、个 screen， 系 吓、个 screen 又暗又细、啊，大佬得个唔知14寸 mon 嘅啫，大哥，好痛苦其实。讲紧嗱，其实陶杰讲嗰场示威咧系几时咧？就1982年嘅9月26日。 嗱，我奇怪㗎，我揾返82年嘅香港大事回顾啦，即係呢个 CCTV 嘅档案啦，我係揾唔到有呢一幕㗎喎。其实呢一幕应该好 famous 㗎，但我揾唔到。 嗱，个问题就係话呢，嗱，而我唔怕打埋开口牌，你喺中央图书馆暂时揾到嘅旧报纸呢，就得三份嘅啫。 係。 星岛日报、明报同埋呢个叫做华侨日报。咁当然就仲有呢个共产党旗下嘅文汇大公我就未睇嘅。我睇头先讲嗰三份呢 ,9 月27号嘅报纸呢 是 就淨係有 mention 到喺启德机场呢係有人拉 banner, 就抗议呢个戴卓尔夫人访港同埋就话呢个要反对呢个 不 平等条约係咁多啫。 就冇讲到入面有咩人嘅。 冇讲到入其中係应该係星岛。 係。 又有 mention 到係 中大学生会同埋同埋学联。 系嗱，你讲开呢样嘢，寻日阿陈云咧都出咗篇嘢，咁佢踢人哋嘅咧，佢就话咧。当年有份请愿参加请愿行动嘅学生会负责人呢，就係而家嘅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嘅副教授罗永生。佢就话呢，当年嘅学生会呢似乎有人渗透，学生系俾人利用咗。 佢话罗永生中大学生会嘛，系咪？ 系啦，佢话当年系学生俾人利用咗，系似乎有一啲人系渗透咗落去，透过佢哋嘅嗰阵时嗰种叫社会领袖嘅地位， 系 去令到即系 push 到呢件事产生咗出嚟。 系啦，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咧，嗱，罗永生咧，我不得不提。嗱，今日就13号啦，系咪？ 系。 寻日有一单我会觉得都几爆嘅新闻，关于罗永生嘅，但唔系喺香港嘅传媒出现， 嗯， 勾结外国势力 RFI， 嗯， 法国佬， 咩事？ 就系讲紧，仲要系呢段嘅访问咧，就访问罗永生，但我俾你估呢段访问系边一个做嘅咧？都好出名嘅喺记者界， 阿 B 哥估到啊？ 唔系谭博啊嘛？ 嗱，唔系，我补充先，呢个阶段阿文昌嚟咗啦， 系啦， 系咁，文昌都系呢个传媒界，咁你估到系边个啊？ 你估下呢篇访问，寻晚出街嘅， 姓郑嘅 ？No， 曾经好有江湖地位，不已成过去式。 麦燕婷 ，Yes， 哦， 哇，哇文昌犀利， 果然真系传媒人， 公讲啊 ，RFI 我记得， 系啦，嗱 ，RFI 麦燕婷就访问阿罗永生。罗永生就话，其实当年呢个民主回归论呢一样嘢咧，佢曾几何时都认同，但慢慢佢嘅观察同发现，整件事件嗰个操作里面嚟讲嘅话，似乎好有问题，更加之佢亦都意识到，到底共产党系咪一个信守承诺嘅政府？ 嗯， 于是乎佢逐渐已经系唔再支持脱离咗啦。 以我记得寻晚篇文，佢好似话六四之后更加系肯定咗佢而家呢个立场噶嘛。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已经问题就系话，已经有一样嘢好清，好已经好清晰啦。当年嘅涉事人之一，都走出嚟话，喂呢样嘢唔系好 work 噶。 但系当年最千夫所指嘅，即系今日千夫所指嘅万恶涉事人已经走咗咯。 嗰、那个喺歌连神国啫， 系佢走咗啦， 系啦，仲有一个我唔记得去咗边啦，嗰、那个叫吴明音 走咗啦， 走咗啦， 走咗啦， 仲有一个 朱伟斌吴明音韦街坊俾人阴啊嘛，嗰阵时 系啊嗱嗱，如果你话讲当年咧去机场拉 banner 咧嗱，虽则细佬咧就即系当年都系小学鸡一只， 系 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呢啲人咧就好过瘾嘅。我由细到大咧，我死鬼老豆咧就教我一定要睇报纸。咁、以前咧睇报纸系好普遍啊，同埋睇嘅数量好犀利。我记得我死鬼老豆咧一日买成四份报纸翻嚟。 嗰阵时有拍拖报啊嘛。 系啦，哇！你暴露咗你啲身 拍拖报啊嘛。 系啦， 一定系左报打一份右报噶嘛。 都唔一定噶。 啊 都唔一定嘅，可能星岛搭天天或者天天搭城报， 搭到份今夜报你好彩啊！ 阴功咯，真系讲紧我仲有一个少少印象， 是 我系记得你阿新俾你头先讲嗰个画面喺机场拉 banner， 我都记得系有咁嘅画面， 系有咁嘅画面， 但系我系抄咗 TVB 个 archive 系冇噶， 我亦都抄过好多资料系未仲未揾到，但系我有印象咧，肯定有司徒华，肯定有吴明音，亦都有李永达，有杨森，有张文光。 杨森我就记得，张文光我就 应该系有份嘅， 系、 应该系有份。 李永达我听阿鲍伟聪讲过， 系 咯， 系咯， 嗰阵光明顶嗰阵时讲过， 即系又断正啦，系、咪？李永达冇得走啦，系咪先？咁、你话呢、个民调？啊！十四頁紙，而家喺直播室喺度養養共啊！陶君衡又喺度及住堅噶，OK？ 你話點解出唔到街啊？ 係啊，喂！呢個真係主流民意嚟喎，個個都驚嘅喎。 嗱，有兩個即係喺個宏觀角度講先，我哋唔講啲好陰謀嘅嘢先啦。喺宏觀角度去講，第一。本身嗱，而家匯點啲友都投曬共啦， 係 咪先？ 賣曬攞友啦， 係啦，賣曬攞友啦。 咁会唔会话有一个讲法呢，我觉得都应该几合理嘅，就係话本来想做个民调呢就去撑民主回归嘅，但係点知做咗出嚟呢咁嘅结果呢，喂仲攞唔攞出街好呢，呢个第一个角度。 同埋佢嗰陣时都係要睇呀哥连陣国嘅老人嘅头㗎嘛，应该。 都有㗎喇，我记忆之中係要係都係要睇佢头㗎喇。咁呢个一个原因啦。第二就去返哥连陣国，喺哥连陣国头嗰班人啦。 但嗰个年代嘅佢阿 B 哥嗰个年代嘅华叔系咪叫做有少少屈屈不得志㗎，你记唔记得个喺嗰个时期。 嗰陣时唔系话响呢个学友社系统俾叶国华嗰班斗咗出嚟嘛。 係呀，有少少屈屈不得志㗎嘛，我记得嗰陣时嗰个年代。 即系喺个叫做港澳工委俾人斗咗出嚟㗎嘛。 係呀，係囉。梁慕涵都有讲过啦。 係呀，係 囉。嗱， 但佢喺呢个兵败学教社嗰桥官大厦，兵败桥官大厦啊嘛，败走桥官大厦， 所以系咪 要败走墨城啊？ 系咪要做 败走桥官？ 系咪要做啲嘢去巩固翻自己个地位？所以咁样咧？ 呢、這个我唔 即系阴谋论嚟嘅啫，呢啲就 呢个未去到阴谋论啦。但系问题在于就系话咧，你始终系就系话有一样嘢啊。即系所谓叫做香港人等于中国人， 喂，从来冇咁谂喎。 唔系，嗰当其时嘅社会， 当其时都冇咁 谂噶，有噶有 噶。李小龙嗰批又有咁谂， 有噶。我阵间解，我阵间解你听。 我嘅认知咧，就嗰阵时我最记得咧，就听到许冠杰有只歌叫《日本娃娃》，我好记得有一句啊，哇，1997啊， 嗰阵就冇有洗发， 冇有洗发。实行住宿 开架 苏士巴，咁你谂下，大家嗰个心态几咁恐惧啦？ 但系个问唔系呢个同对于九七嗰个恐惧系一件事，但系问题在于吓、啊，问题在于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当其时嘅教育个社会环境啦，都系去教导话，香港本身就系中国嘅地方嚟嘅。割咗出去就係一啲民族耻辱嚟嘅。 咪呢个系因为国民党嘅历史课遗留落嚟嘅悲剧嚟。 但系个问题系话，当其时嘅社会意识之下系咁样样嘛。咁佢会觉得，喂，一个咁嘅民调都好似即系而家我哋嘅讲法就叫好似唔系好政治不正确、哦，有少少。不如唔好讲啦。其实会你睇翻当其时，从一个宏观少少、客观啲嘅角度去睇咧，点解呢个民调结果出唔到咧？呢、這个会系其中即系叫从一个宏观角度，我会睇法系一个咁样嘅原因咯。至于你话阴谋论咧， 平民个政治意识系比较低，因为嗰阵时系冇乜平民系觉得喂唔妥就要行出嚟噶嘛。 系呢、這个真嘅，但系你话阴谋论咧，我都讲唔少噶啦喺网上。 咁啊，数下毛毛啦，数阴毛啦。 嗱，第一啊，好简单嘅啫。既然主即系所谓叫做教学上教从教育开始嘅意识，我哋系中国人。 系 喂，回归祖国，天经地义啊！ 嗰、时好似有张明敏只歌未？喂， 有啦，有啦。 我记得都我最记得唔系张明敏嘅，汪明荃拍完套抽紧之后咧，有 其实 做咩做过勇敢中国人噶嘛？嗰阵时 其实最。我可以喺度讲最大洗脑嗰个都唔系张明敏，唔系汪明荃， 系 最大洗脑嗰个咧，就而家喺北京住嘅，嗰当年咧就喺台湾嘅，嗰个叫侯德健。 哦，六四冇死过人嗰个嘛，喺佢眼中系冇死过人嗰个嘛， 系啦。侯德健吓，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唔系龙的传人系佢作噶嘛， 系啊。OK， 呢、這、一个。即系一个好大嘅嗰个洗脑嘅问题，系洗遍台湾同香港。 系 ，OK， 第呢、這个第一个阴谋论就觉得政治不正确呢份民调。第二个阴谋论，我曾经提过出嚟，我写过出嚟。呢、這个最早几时写出嚟呢，喺旧年嘅四月，当其时系阿李柱铭咧提 出咗一个话我冇瞓晏觉， 唔系嗰个方嗰、那个政改方案， 佢同阿刘俊涛讲啊嘛，系咪？系 啦， 冇瞓晏觉，所以噏咗出嚟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系 当其时我已经撩咗出嚟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嗱，你民主回归支持者，你提得出民主呢两个字。我谂客观定论就系话呢班人本身喺三十几年前已经知道民主系一样乜嘢东西嚟啦，啱唔啱先？ 啱、 你既然知道民主是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用一去提倡用民主的方法去处理香港前途的问题？ 其实是应该用直布罗陀那只公投。 公投咯， 我觉得是。 其实不只是直布罗陀，我用了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李光耀。新加坡 。嗯。 新加坡是怎样样的操作呢？直布罗陀的公投是1967年。 嗯。 在这场公投之前呢，西班牙是玩到断水断电，跟住驻扎几千兵力在直布罗陀关口。 嗯。但新加坡都唔弱啊！嗰阵时系俾隔篱抛系咁抛去噶嘛？ 系嘅，新加坡就冇嘅 啊。 当其时，但系新加坡咧，李光耀由讲紧第一件事，1957年先啦，就签咗呢个自治协议， 嗯、 即系叫 trust territories 嗰一样嘢发生咗啦。跟、住李光耀1959年一上台， 嗯， 我要搞公投， 嗯。 个问题系话，当其时新加坡社会入边咧就分咗系成三派嘅、 嗯， 一派咧就维持现状 status quo 啦、 嗯， 一派咧就系、是马来亚共产党嗰边，佢哋咧就认为咧要维持现状，以便佢哋重整势力咧系攻翻入去吉隆坡，吓、 嗯。 这个是马来亚共产党，即是当其时如果大家有去抄返这个杰出华人系列，李光耀入面提到一个人叫方壮碧，就是他们那班人打算在新加坡所做的，他们就拒绝要去他应该这么说，他们是都是要反殖要赶英国佬走、嗯、但是他们要借新加坡作为基地反攻吉隆坡，整个大马要赤化了他、 嗯。 第三批就是李光耀人民行动党那一堆人、 嗯、 他们就要脱籍，但是要有一个用透过民主之下聘入马来西亚联邦。 嗯、 好啦，如是者既然大家拗叫死拗难拗，李光耀一句讲不要拗。交由人民决定，咁、 嗯、 就去由59年上台开始，大概係60年开始一路推成件事，就係、是、推咩推公投。 但点解香港发生唔到呢啲事呢？ 你咪问、就是、问下佢哋囉。 香港唔好推公投啦，推党外公投都做唔到啦，有人。上个礼拜五， 屌讲呢啲 都熬底驚输㗎嘛。基本上唔系香港人骨子里面咧，我其实我头先听阿 Jackie 讲咁多，我其实觉得香港人骨子里面系唔相信人民咯。 系啦，唔系 即系包括党里面嘅人。 唔系，我觉得系嗰班政治领袖系唔敢面对呢个现实。 问题系话，如果公投输，问题系如果公投决定系 status quo 又好，自治领或者独立都好，但偏偏就好似呢份民调个结果咁样的话。喂，大佬，我仲怎样去接受民主中国？ 嗯， 系咪先？ 嗯， 即系好老实讲，我亦即系叫做逆地而处，切身处地。我时光倒流去翻1982年呢份民调系1982年3月4至12号期间去做。 嗯， 咁就喺佢冇写到几时公布出嚟，我当3个月后。 嗯， 我逆地而处。我望住，即系我唔相信啊！司徒华嗰啲冇见到呢份民调报告，我唔相信。我望住呢份嘢，喂，讲唔讲粗口噶？ 讲 呢个台可以任爆。 我望住份民调结果，扑你个街！我输够硬嘅，我仲同你搞公投。 嗯， 系咪会系咁先？呢、這个好逆地而处嘅。 嗯， 即系一个心中觉得香港。在大清帝国之下被割让出去是民族耻辱，觉得香港是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三统合一之下的同一天空下的情况，我望住呢份民调，我老閪我都不去搞公投啦、 嗯、 明知输够硬的，啱唔啱先？ 嗯， 即是这个我会觉得真的在很阴谋论情况底下呢，会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亦都会同时间，我从这 今次呢十四頁紙同埋好多嘅歷史資料研究出嚟咧，我係可以好肯定、好斷定去講咧，民主黨係不配講民主。 喂，但係你呢個係有一個啟示咧，睇翻而家嘅講緊政改嗰方面咧，你見喂大佬，即係除咗我哋啲網撚啊，或者聽 D 一八聽阿老蕭嗰啲知道民主黨啲衰嘢之外，基本上出邊啲主流媒體都係。你會覺得係喂，似乎民主黨講嘅嘢都係普遍嘅民意喎，尤其是蘋果都係啊，咁啊喺度撐緊佢嘅喎。 嗱，蘋果咧，平心而論啦，雖則我都收佢唔少錢啊 ，OK。係。但係平心而論咧，你會係好睇到嘅，有一樣嘢就係話咧，蘋果都唔係好撐嘅啫。今次尤其是今次一月一嗰個民嗰、那個遊行之後嗰、那個嗰、那個輿論， 嗯， 你只要細心啲睇。第一，佢冇去好維護關於人數跌咗有三分二呢一樣嘢，佢冇點樣去維護喺個報道嘅字裏行間。 嗯、 第二就係話喺一月二號打後，評論版幾篇嘅文章，包括阿 Q 仔都好咧，都係去會係去真係去插一刀，話應該你。民陣好，民主黨好，你應該係要去反省一下有一樣嘢。 我、哦、李儀都係咁講， 甚至乎係啦，李儀問題係話在於咧，有一樣嘢你要去咁樣理解嘅。李儀並唔能夠視之為一個山寨王，佢點佢想點寫就點寫，始終都係所謂叫做報館嘅嘢，有編輯、有老細、有黎智英啊，諸如此有黎智英嗰啲喺度。你可以話喺一定程度上，可能其實亦都反映住有一樣嘢，就話。即系讲紧，因为你蔡耀昌搞单咁嘅官司出嚟，而影响到有一样嘢。再讲就系话，去到有一个所谓本唔本土啊，诸如此类嗰个问题，你即系已经系发出咗一个警号出嚟。 嗯、 你可以话美其名就话衰仔，你有啲咁嘅问题，你做好翻佢啦，唔系你就扑街噶啦。你可以咁样去睇，但个问题，如果系真系立心要去维护。民主党民阵嘅话咧，系、会成个演绎，无论喺报道个文笔又好，或者系啲评论个方面嗰啲嘅字里行间亦好咧，系应该系去做一样嘢，去维护翻唔见咗个三分二嘅游行人数。 嗯， 但系我平心而论，我再强调一次，我虽然我收好多苹果钱。但个问题平好平心而论，你系见唔到呢一类嘅说呢一类嘅文字喺度咯。 嗯， 吓 咁啊，同埋有一样嘢，我想补充嘅就系、喂，你刘慧卿讲咗三鬼方案非缺一不可，咁你其实即系变相侮辱紧咧元旦有出嚟行嗰啲人，同埋有用个 app 去投票嗰啲人嘅啫嘛，即系还系勾行同勾投咯，系咪先？咁我出嚟行做咩啫？我出嚟投做咩啫？啱唔啱啊？ 系啦，咁啊，兄姐，兄姐而家就话唔系呢个缺一不可， 系， 咁我哋应该点炮制佢？ 我点只歌你听啊，呢、一招都差唔多完。 点只咩歌 ？B G S 嘅 Drive Talking， 九啊万， 唔系。 世界大力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香港花生， 好咁啊！翻嚟第二次位，继续啊！仲有啲咩解构下？ 仲有咩解构啊？你话呢份呢14页纸， 除咗14页纸之外啊，你有啲咩感想啊？睇完之后，除咗愤怒之外， 其实咧，你如我仲想去讲嘅话咧，就系话，其实你会睇到香港人喺嗰个年头咧。第一是进退两难， 嗯， 即啱啱头先 off air 咧，呢个陶君衡啊，又摄咗落嚟咧，讲咗好多喺度，大家斗喺度 斗话旧事啊， 那些年， 那些年啦， 斗认老啊 ，OK， 啊，好系好一系好六神无主嘅，因为其实个民调个民调报告都反映咗出嚟。第二咧就系话咧，仲有一样嘢好笑，即系而家再睇翻就系话咧。越低学历嘅人咧，就越更加唔知点算。 嗯， 咁引申翻出嚟咧，就系话讲紧就好似阿新比利话，即系当其时成个社会嗰个公民意识啊、政治意识嗰个薄弱嚟讲嘅话咧，就变咗就话，喂，社会领袖讲乜，咪讲乜咯。咁，你变咗就话整体啊，都系好似。 咪又或者佢哋唔意識到點解佢哋嘅命運會操控喺嗰班所謂領袖嗰度啊？ 係 啦，即係冇咁嘅意識喎。我記得以前我嗰個年代啲人咧，即係如果有啲咩事俾人恰咧，佢第一時間唔係報警啊，揾黑社會搞掂。即係你可想而知，以前啲人係點樣做嘢啦？ 係啦，咁你變咗，其實你引申翻出嚟，即係加埋頭先第一節講嘅陰謀論嗰一樣嘢咧，你對應翻今次政改咧。真係好有一個結論，我唔知阿文昌啊 B 認唔認同呢個講法？除咗民主黨本身係不配講民主之外咧，就係30年嚟始終如一嘅一樣嘢咧，就係只係同自己個政治利益去計算。 係啱， 嗯，議席咯，睇幾多議席咯，睇下有冇著數咯。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對應翻就當其時嘅社會主流意識就話共產黨信唔過，連陶君衡頭先都咁講啦。係，OK， 社會主流意識都話覺得同共產黨 冇飲酒，飲咗酒仲多嘢講啊。 係啦， 冇飲酒。 咁好啦，個社會主流意識係認為共產黨信唔過，但你民主黨你班咁嘅老鴿，偏偏就話信得過我哋可以建設民主中國。喂！其实即系做紧一样嘢，叫做 miss do some do the impossible。 嗱，我讲一少少喺我印象中咧，嗱六四之后，我记得佢哋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谂住用香港嗰600多万人去影响翻上边。 即系 我又觉得好奇怪嘅， 即系等于当年嘅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支部咯，一样道理，或者系李光耀嗰只都系。 嗯， 但个问题系话，你到底？ 所以叫做系咪唐一来系咪唐被挡句，二来所以佢 do the impossible 乜嘢嘢意思呢，做一样嘢冇可能发生的话就可以点啊，不断继续做。 其实呢个叫系咪叫做失败主义咧？即系喂，你都唔会成功噶啦，咁咪一路系咁拖住，咁我一路有得捞咯。 嗱，我有一个新 terms 嘅，就唔系叫失败主义啊，就叫抗争可持续发展啊。 都好嘅， 可以问政府。這个民主党可以问政府申请呢个持续发展基金。 可以，绝对可以。因为你讲緊你做一样冇可能做嘅事，但你可以永恒恒久梗固地去做。然之后你就可以喺人民面前去show晒出嚟，我哋喺度努力争取，好似刘慧卿咁样，我哋争取民主永远系最咩站在最前线，永远最硬正啊嘛，系嘛， 天生一副硬骨头， 系啦， 变咗贱骨头。 但个问题系， 喂，但呢啲性交转运嚟嘅，真系，即系永远喂无止境嘅、哦。 喂，但个问题系 转咗运啫。 但个问题系你争取咗翻嚟的话，冇得再争取噶咯、哦，仲点去呃掌声啊？点、去呃选票啊？点去同好多所谓香港既有嘅泛民支持者讲，我哋继续争取民主啊，冇得争取啦嘛。 你咁讲系咪即系如果人民系秦始皇嘅话，刘慧卿就系徐福呢，同佢讲话喂，我帮你求呢个长生不老药咁样。跟你困 Q 咗你，攞晒啲笔直，攞晒啲同男同女 去晒日本， 冇错啦。 开枝散叶 系啦，系咪咁样样啊？ 嗱，所以咧，而家引申出嚟咧，咁可能嗰啲啊，即系陶君衡啤住我都咁讲啦，即系类似可能孔令瑜啊、叶宝林啊， 死啦！陶君衡饮酒而家，大王 啊陈善盈嗰啲啊，即系坦白讲句，陶君衡啤住我都要讲啊，可能都系学咗民主党呢一套嘅啫。 嗯。我唔照答你，我点答你啊，大佬？佢坐喺隔篱，你想我点？ 你我想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可以点。即系个问题系话在于，去做一样嘢，永远知你知道永远冇可能发生嘅嘢，你靠住一个永续嘅抗争嚟到去造就自己个声势。我会觉得似乎系真系一个。我睇完呢十四页纸同埋睇埋咁多旧报纸之后，我几深嘅一个印象。你变咗就话走返出嚟 嗰条路真係始终而家佢而家面对返而家嘅 政 改，佢都系玩緊呢一套嘛。 冇错，问题在于就话2009年刘慧卿讲咩，我忍多你一届，系咪而家呢佢又讲咩， 三鬼非缺一不可咯。 然之后讲緊讲紧最紧要嗰一样嘢，民主党讲嚟讲去最紧要一样嘢咩啊？有得入闸啫嘛。但有得入闸，阿吴康文点名三个， 系啊，打破半局啊嘛， 打破半局，难听 水势都唔清啊呢次。 兴姐入闸可以打破半局啊，大佬。 俾人哋奸污咗，佢已经精致牌坊冇咗兴姐。 但个问题系，你而家喺。所以叫一个大形势中产为主导嗰个民意之下，三个入边拣边个先？ 冇得拣啊嘛！ 唔系当系啊， 叶刘咯， 叶刘啦，系咪？中产系偏向叶刘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咁你即系话又系刘慧卿，你又系输嘅啫？输咗点啊？ 继续咯， 继续抗争。喂， 但系佢年纪唔细噶咯， 又如何啫？又如何啫？年纪系一年纪，唔对佢哋嚟讲。 咁又系，我上个礼拜听欧乐轩嗰集，佢都话而家开会杨森都仲坐喺度嘅。 系啊， 系啊，即系年纪唔系问题嘅。 年纪唔系问题噶。 唔系咁，如果相对于譬如内地嚟讲，佢其实已经唔系万年国代嚟噶啦。杨森嘅年纪，或者以前台湾都系， 系 啦。 即系你一个咁嘅问题，你话去翻到而家个政改咧， 系 讲真。公民即系学民思潮，讲紧公民提名啦，或者普选联都有提到噶嘛？公民提名系咪？问题系话有一样嘢，我同有一位学者都研究过，我唔开佢名，唔方便开佢名啦。都倾过。 唔系黄毓民啊？ 梗系冇可能啦！佢想攞刀斩我噶啦，就嚟 定系陈云大师啊？ 你唔系你唔系黄世泽，佢唔会斩你噶。 错啦，佢想斩我噶啦，大佬喺网上第一个讲话枪毙嗰个系边个？我啊，我同阿 Leslie 啊嘛。 但黄而家你个个以为系黄世泽噶嘛？ 但我第一个讲嘅，黄毓民要斩就斩我。OK 啊，即系讲紧。死啦！俾你打断咗添，即系 学者啊，吓学者、啊， 学者去讲就话咧，喂，公民提名叫价系好高， 嗯， 但个问题即系正如阿张志刚讲啦，张志刚吓，张志刚星期六佢讲嘛，公民提名即系开天杀价， 破坏感情啊嘛， 又破坏感情，但个问题系。你同个共产党交手就永远都会知有两个大原则㗎啦，对住共产党要讲 述。硬啦。 第一 受压。将底线向上托最高纲领。 係啦。 同埋佢係受压唔受软 㗎。所以叫做呢喺大陆有个话吃硬不吃软。 嗯。 吃硬不吃软。 嗯。 第二就係话呢就一定要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嗱你如果系话早十零年前呢中意蒲罗湖商业城买嘢你就好清楚呢个道理。 嗯我正想咁讲啊， 系咪？ 系啊， 通常你话佢开价一百，你还价十蚊噶嘛，系咪？跟住唔制掉头走，啊七十继续走，冇三十啊，20蚊啦，咁啊25啦，通常系咁噶嘛，卢商城买嘢， 所以啊张志刚啊完全唔明白中国国情，佢系撕裂我哋中国大陆嘅同胞。嗰种价值同埋我哋嗰种香港价值 又 系撕裂， 翻我哋早几集讲嗰个巴根主义系嘛？ 冇错啦，巴根主义从来都系我哋拥抱祖国要学习嘅其中一种价值啊嘛， 系咪先？ 铁架不二先系我哋香港嘅价值啊嘛。佢、如果讲铁架不二净系一个 standard 嘅话咧，佢其实佢系港独派。 嗯 嗯， 只有拥抱我哋伟大祖国咧，先会识讲价。 咁啊，霍启刚系咩派咧？ 霍启刚啊， 系咯， 霍启刚， 佢话唔可以一步登天、啊，但系而家根本就系、是、喂，你冇咗就冇噶咯，2020都深港融合啦，大佬你而家仲唔争取啊？ 喂，霍启刚咧，我就只会觉得有一样嘢， 顾掂自己碌嘢先讲啦，系嘛 ？No， 我哋要做咩咧？我哋要去红磡呢个温思劳街揾间斋堂，请班师傅打翻堂斋啊，唔系揾个咩？揾个文迷婆。请阿霍老爷上嚟， 系 喂阿霍老爷，你点教孙嘅你啊？我觉得系要咁， 佢仔都唔识教啦。 个仔， 我喂，但系佢做咗仔几好啊，大佬。 咪系咯，又同佢搞个港姐翻嚟。 咪咯，游手好闲咁咪一世啦，几好啊， 几舒服啊，系咪先？即系你霍启刚呢啲，我就只会送。阿森马又今晚唔喺度， 飞咗台湾啊佢， 沟台妹啦佢，即系我会用五个字，我哋成日讲嘅系高登成日讲嘅五个字，叫交刀费事派，讲唔到。 唔系，但系如果你呢啲五个字，嗱你呢五个字适用于除咗霍启刚之外咧，今日都适用于阿周融嘅。 周融嗰啲咧，我唔系噶。 公民提名嘅小圈子选举， 系啊， 系啊，周融嗰啲咧，我只系俾两句说话出嚟嘅啫。第一，麻烦大家记低以下号码，电话号码24567111。 郭青山， 系啦， 唔系咁，佢系候住广播处长个位啊嘛，有人话。 一个话知佢啊，你求候住广播处长， 梗系要做啲咁嘅嘢噶啦。 嗱，呢个第一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打电话，大家请打电话话发现傻人。第二个答案系咩？周融你都大把钱啦、啊，系咪先？喂，去快啲去养和做老素描啦。 唔系，我觉得佢讲嘢其实冇，即系点讲啊？完全冇说服力，因为佢上次都讲到明有咩事，佢会先走噶嘛，佢翻英国噶嘛。 系啊， 咁如果出嚟讲嘢，仲要 喂，因为完全系陈云讲嗰只离地中产咯、 啊。唔系，我唔知佢点样 sell 到佢老细啊！即系我讲个说服力唔系对市民啊，对佢老细。喂，我系你老细，我觉得你冇说服力啦，你拍下攞又走喎、啊，大佬。 算啦，维稳费咧，只系需要做一样嘢嘅啫嘛，你就攞到翻嚟噶啦，就系呃。 嗯，如果唔系，点解会话呃维稳费啫？ 咁啊，唔系噶，睇你点呃噶啫。喂，而家嗰啲爱港力嗰啲冇晒维稳费 啦。其实即系话去边啊，话去英国啊，好似梁振英咁，之前话选喺 Time 度话，喂，如果选唔到特首，我去英国噶啦，买个农庄系嘛？我 而家都系噶，话退休买农庄。 其 实 佢真系，其实喺阿爷眼中咧，有时呢啲嘢都唔系最大恶极啊。 系 你见到嘛？即系佢哋其实都系好向往西方价值噶。佢哋啲高干子弟全部都系放羊。全部都是留学呢个美国噶，哈佛由博瓜瓜到吓泽、啊、明泽，每一个都系喺美国 英帝美帝 系嘛，全部都系张 艺谋啲仔女好似喺中国。 姐，我哋嘅伟大嘅国家副主席都留学过几个月噶，李元朝 系 喺哈佛、 哦、留学过几个月噶， 系啊， 咁犀利。 咁系啊，邓小平都去咗。 系咪跟住 佢咪读阿林顺龙啲班啊？ 唔 系几个月搞掂 嗰啲，系啊，差唔多嗰啲，佢好似系 around 零二年过去，过去嗰啲咩未来领袖课程嗰啲啊，跟住之后佢翻入去做中组部长嗰阵时候咧，就系成日将中组部嘅人派过去呢个哈佛嗰度上呢啲咁嘅短期， 即系嗰啲叫小太空人训练计划嗰啲， 所以呢啲根本就系好普遍。不过头先你提起阿霍启刚咧，有一啲少少嘢可以补充下， 系好啊， 因为霍启刚其实你话真系出到嚟，今次佢系配合青联嗰个调查啊嘛， 系佢自己噶嘛，青联 系啦，佢自己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吓民意调查，而且俾佢嘅一啲嘅意见咧，政治上之前佢系好基本上面目模糊噶。 嗯， 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啊，其实阿霍公子咧喺呢个中央政策组里边咧已经做咗非全职顾问一段时间噶啦。 嗯， 咁我几年，我应该年几两年前啦，我有一次就同阿刘少佳。即系而家有借尸还魂啦，阿佳叔又翻翻嚟啦，又睇住讲，又睇住香港嘅事务啦。咁佢提过噶，佢话即系佢觉得呢一阵，譬如霍启刚呢一阵咧，嚟紧将会系香港未来重要嘅政治领袖。 咁啊仆街啊，真系。 咁所以其实今次霍启刚咧， 咁啊仆街啦， 你真系好閪。喂，你其实系真真正正佢系开始喺香港嘅政治舞台上面粉墨登场。嘅头炮嚟噶， 但系佢呃到师奶，佢隔篱有个郭晶晶， 嗯， 霍唔系郭晶晶 系咯， 霍郭晶晶， 霍郭晶晶 啊， 所以佢咩事佢唔使。佢唔使潜水，佢跳水得噶啦， 系啊，系噶、啊， 所以插水， 系啊， 所以你谂清楚，即系嚟紧你哋即系会越嚟越听到好多呢一方面即系咁高质素嘅言论咯。 嗯，未来领袖， 咁我哋花生，佢花生系可以派 哇，派到你即系呕 热气啊，大佬食咁多， 咁啊，仲有咩补充啊 ，Jackie？ 仲有咩补充啊？ 啊！ 你仲想我有咩补充啊？ 我唔知啊，睇你今日今晚解扣啊嘛，解扣完未啫？ 解扣？ 你净系我哋见到你梳空半路都未除晒，系咪先？ 我又唔系靓女，唉、哎，真系。其实嗱，而家刮晒嘅嘢出嚟咧，大致上即系可以话嗰、那个即系有一个讲法啦。当年就话，都唔系当年，系而家有好多人叫做。马后炮就话呢啊都话系你英国唔保你香港啫。 嗯、 啊、又或者即系有个讲法就美国背后当年啊为咗要联合住要即系要透过中国去制找住苏联先至逼英国咁样去放弃啫。 嗯。 但个问题系始终都系讲緊嗰句一个咁嘅民意如果出咗嚟的话唔好讲话啊，司徒华啊，跟住有人提抢喺度提喺度提水，讲话要刘千石啊、李永达嗰啲要跪低，我就唔系好信。如果呢个民调结果出咗嚟的话，美国佬都会咁恶。 同埋嗰阵时候，应该佢差唔多酝酿，觉得系苏联差唔多就嚟散散地。嗰阵时候就系、是。阿戴卓尔夫人就 唔系82年系戈巴卓夫未噶？ 未 啊， 嗰阵时就系布里兹列夫， 系冇错。 咁佢嗰陣時候喺嗰堆嘅中央領導人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已經意識到啊，戈巴卓夫係有機會接噶嘛，係呢個一個係開明派，有機會係蘇聯嗰個係會有變天噶嘛。 啊、 所以嗰陣時啊，大卓爾夫人係已經係籠絡啊戈巴卓夫噶嘛。喺、戈巴卓夫未做最高領導人嗰陣之前，已經係開始係慢慢係同佢。抛眉弄眼噶嘛，已经其实系开始系唔需要用联结中国嚟包围苏联噶咯，因为苏联佢已经系 predict 咗系自动瓦解噶。 嗱咁啊，讲翻近啲啦，即系其实系一个对比嚟噶嘛。你睇翻而家咧， 借古 鉴 今啦， 借古鉴今。你睇翻而家政改咧，喂，其实好简单啦，唔好话个普头啦，你就算普通一个报章嘅调查，喂，大佬大部分市民都支持有公民提名， 系啦。 但点解？喂，而家林郑都开到口，我当呢啲唔系嘢嘅，你普头嗰个都唔系嘢嘅，当你唔系嘢嘅，点解可以咁咧？咁而家作为一个小市民，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可以点样做啊？ 即系嗱，历史系不断重演紧啊！以前啊，我哋嘅香港就断送咗啦，就系、是、因为咁样。咁今次我哋啲本土派可以点样做咧？ 唔好话本唔本土派啊！我觉得无论系你本身持所谓本土派又好，黄世泽嗰只独立派又好，或者系 我独立派嘅， 或者系呢、這个。第二所以叫大一统亦好，即系大一统本身背后一个观念系建设民主中国嘛，系咪先？即系其实三者拼埋一齐，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希望有民主出现啫。咁你既然所谓叫做啊，即系我都冇留意到原来历史原来系喺度咁样重复啊，新俾你咁样讲一讲咧，我就即系佢觉得。我又谂翻， 其实好似噶，你睇翻成件事同而家政改都好似。 我又会谂翻起有一张 cap 图，我哋成日攞出嚟去话人嘅嗰张 cap 图，高达阿宝， 哦，不断历史重演啊嘛，错误啊嘛， 啊，人类总要重复相同嘅 错误 啊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市民亦好咧。即系你睇到啦，三十年前就俾班咁嘅政治老人搞到香港而家咁咧。而讲紧有啲嘢又系喺度重演紧嘅历史嘅时候咧。 唔系个关键系嗱，以前嗰一辈就话普遍市民个政治意识冇咁高，而家就一盘散沙。我最大镬系喂大佬， 散唔紧要，我反而咁睇。 系 问题系点样去聚沙成塔？而讲紧个聚沙成塔咧，就唔系阿文阵啊，美点双辉嗰种，俾啲掌声自己嗰种聚沙成塔，而系咧，你市民讲紧你会唔会，你将你嘅声音系真真正正去讲出嚟，形成系调翻转，等于咧，即系我用翻八二年民调作为一个例子，就系话，你会唔会将你嘅意愿？你嗰七成又好，你嗰四成三亦好，你嗰个意愿你会表达出嚟。你而家所谓叫做历史对比，当年冇咁多嘅平台去发声啦，系咪先？嗰阵时讲嚟讲去最多都系八二年已经有自由风呢一类嘢咁嘅烽烟节目啦，咁咩八十年代嗰啲诸如此类。而家多咗好多平台， 但系问题你主流媒体已经系玩完噶啦嘛。 而家唔系去我佢睇法， 而家系要转去，譬如大家都系网民啦，即系都系靠网络。 我觉得， 但系未成风气咁始终。 我觉得唔净止系去睇主流传媒，或者系唔系去做网民，而系话你有冇点样去运用任何 do all possible and try all possible channels， 嚟到去将你嘅意愿去讲出嚟。因为你传统传媒讲真嗰句年龄报而家咁样玩法嘅话咧，都好危危地噶啦。但你若果你点样去所谓网络平台又好，你自己用把声又好，乜嘢都好，你去转化成一种嘅声音，你去讲咗出嚟，你就唔好俾民主党嗰班咁嘅死老嘢咧，再一次去骑劫嗰个民意同个舆论。 嗱呢方面，我叫阿陈文老师都好努力嘅。好努力啊！ 咁应该话网上呢个打飞机算唔算一个召唤民意嘅方法？ 网上打飞机 即系强身健体啊！ 即系撇除所有幻想， 一拍两散。键盘讲呢个城邦会战胜归来得唔得？ 我始终我咁耐以嚟咧，我只会觉得就话，如果你做键盘战士， 嗯， 但你。那個、 其實而家鍵盤戰士係重要嘅，但係問題你除咗高登之外，你可以你除咗高登同 Facebook， 你可以鋪去邊度咧？ 個問題在於我唔覺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在於到底係喺高登定 Facebook 定係喺 Discuss 定係 You Want，而係你點樣樣去運用最有效嘅方法。 我有噶 嗱。讲紧个最有效嘅方法系咩咧？系将呢啲嘅 message 或者将呢啲嘅所谓叫做 advocacy 系 个动员系去到咩咧？我成日会讲一个 terms， 阿文昌阿 B 未听过，阿新俾听过，我成日讲个 terms 系去到叫做牛，去到牛头角顺数街市卖鱼佬身上， 我有做，我次次帮衬一四一，我都同只鸡讲。 哇！ 我真系 前家，真系深入访谈， 真系深入访谈啊，大佬！ 哇！我屌，但系一四一嗰啲 唔关， 好多系北边街例嚟噶。你即系你个人唔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感 染佢啊嘛，输出价值啊， 我感染佢啊嘛，你明白？ 你输出革命， 我感染佢嗱，反正我又唔做啊，起个机嘅，因为起机又讲 啊。我最明白点解陈家伟咁失败， 感染佢啊嘛，你明白？唉，真系， 即系我会觉得有一样嘢，其实我会觉得有一个关键嘅。你喺 Facebook 做陈云做嘅嘢亦好，你喺高登亦好、 嗯，其实有几个陈云唔知啊，佢 每一次啲百变嘅，佢每一次个面孔系唔同嘅。 我觉得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是、话你点样系将一个个信息咧，令到佢 make it become attractive。 嗯， 呢个好重要。 呢一样嘢系好紧要。我举个例子 ，HKTV 事件有人话。阿韩连山话欢乐今宵化是一个好失败的做法。 我唔认同啊呢样嘢。 但我系同 呢件事我唔认同嘅。 我同韩连山嘅立场，我同佢讲得好清楚，我系完全相反。 嗯、 问题在于欢乐今宵化个目的系咩？个目的系去将一班平时唔理会政治嘅群众， 嗯， 去认为政治系污糟，认为政治系闷嘅群众。我先捉咗佢嘅 attention，我攞咗佢埋嚟，然之后我喺个集会嘅过程里面，我将我需要发放嘅政治信息，用一个所谓叫 soft approach 或者 entertainment 软性吓， 系啦，咁样样嚟到 approach 软销啦， 软销落去。其实你话而家王维基攞到个流动电视牌照，系咪等于长将完呢？我嘅观察吓， 嗯。 啲人系知道个问题， 嗯，未完噶， 未完嘅，啲人系知嘅， 知， 但个问，但系佢话，如果用翻阿叶宝林美点双辉嗰种嘅手法嚟到去进行嗰场集会的话，能唔能够将嗰个政治信息系渗到落去喺群众个脑同埋个心入边，嚟到去记住呢一样嘢？我好相信，就算用翻佢哋美点双辉佢哋嗰种嘅手法，王维基攞到个牌都好。啲群众就只会觉得，哎呀，攞到个牌一天都光晒，系唔会有而家嗰个社会效果喺度。 唔系呢样嘢，我觉得阿 B 哥都应该谂一谂。因为你上个礼拜欧乐轩嗰单嘢咧，即系其实做得好好啊，但系都系嗰个震撼度都系围绕喺呢个网捻界嘅啫，未出到去嘅。即系我都上个礼拜我听完我都讲我的感想就系、是，喂，佢完全将成个民主党。投射咗喺自己身上，然之后将自己嘅身体咧好诚实咁赤裸裸奉献咗出嚟噶嘛？即系你要点样将呢即系上个礼拜嗰集咧再煲大啲咯？我觉得嗰集系做得好好，同埋真系分分钟有今生冇来世你都知啦。你做完嗰集之后， 冇民主党就肯上嚟， 其他政党都未必敢上嚟啊，大佬！你好似差佬盘人哋咁样，几条友 唔系应该？其实系咪应该剪 jingle？跟住repeat 再 repeat， 无限 loop， 系你搞啲好精要嗰啲对话咧， 然后响阿欧乐轩嘅议员办事处门口播， 咁又唔使 太远啦。 我咧要剪 jingle 剪片咧，周围散。 唔系，我其实我觉得咧，我系呢一两日有谂过有冇过分咯，但系我其实觉得 冇啊，冇过分。 个精结上面佢又被迫害妄想症嘅。我明明系冇叫佢即刻辞， 我系好多次反复问，喂，欧乐谦先生，你其实系 相唔相信民主？ 相唔相信民主？相唔相信人民？咁佢同我讲，先讲话相信啊嘛。咁我惊佢反恐，我再碌。 你用咗 两 次时间问佢嘅， 系 啊，這个问题。 但系跟住我话，如果你相信民主、相信人民，点解你唔党里面搞一次公投，攞一次 mandate？ 因为嗱，我啊绝对觉得欧乐谦先生个政治人格冇问题。咁可能你之前系中国人个社会咧，有啲老人家嘅政治，有啲大佬咧，好呢个刚愎自用、啊、死唔断气。咁我帮你谂一个方法。就系、是、发动一次党里面嘅公投嘅大会，攞次 mandate， 唔系佢唔肯面对呢个失败嘛？ 咁失败，咁你相唔相信人民啊嘛？如果人民民主党里面嘅人民系一个抵捻死嘅话，咁呢个党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再留低嘅价值呢？定系你觉得你嘅政治人格唔紧要，对民主党嘅党性个忠诚先系最紧要咯？ 嗯，喂，咁啊呢次差唔多啦，下次翻嚟交俾阿 B 哥同阿文昌讲下啲财经嘢啦。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 现在咧，大家都唔需要坚持啲乜嘢立场，我哋嗰个空间同埋商量嘅。余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絕對冇講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I Revolution。 喂，得啦，哇，开得咪个连啦，哇，喂，第三节咁啊，交俾你同阿文昌啦，呢个 我哋 咁快啊， 呢啲财经嘢我唔识， 唔系 咯， 头先嗰 度唔敢班门弄斧，头 先你同阿 Jackie 好精彩 ，Jackie 出咗去，出咗去，出咗去饮嘢， 唔系，我觉得头先有个重点，我都觉得都应该再即系突出啲嘅，即系话将啲自己信息咧，点样利用嗰个网络又好，用尽唔同嘅方法都好， 搞份时报 搞出嚟， 搞份时报， 唔系啊，即系时报一个方法啦，或者好似香港人优先咁样。系嘛？ 系 至喺去呢个解放军， 喂喺屋村楼下自组倾偈会。 唔系你谂下，冇问题。唔系，总之嗱，总之你唔好理咁多。 嗱，即系你啊，即系阿麦先生文昌焗住又要拖翻我入嚟，真系贱狗嘅。嗱，我觉得咧，你用网上平台咧，第一件事，你嘅 first priority， 你系想。闹 fans 定系散播信息？如果你系好似乜乜时报嗰只闹 fans 咧，就唔该过主 嘅。嗯，即系应该学自由时报咁样散播信息。 系啦，要散播信息。 但系咁样变相证明佢散播信息好成功、啊。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即系吓 follower 即系追随者先？系咪先？ 但个问题系 话 followers， 你大佬 先？嗱，我 有几多人嚟嘅？ 我一定要抽水啦呢部。即系你讲乜乜时报闹 fans， 不择手段去到上个星两个星期前，我同一班巴士友咧就收到了格比亚迪就当垃圾， 掉啦，架电动巴士， 电动巴士，嗯， 佢又揾人嚟索去我个 friend 嗰边索料，吓、啊、呢、這个帕斯顿巴士台，我拖埋佢落水都唔怕， 嗯， 索完料都唔，我 friend 都精噶啦，唔俾料佢，佢啊当好似宇宙大爆炸咁啊，呢个发现新大陆咁样样咧，就煲到天咁大，嗯、但系其实根本连咩料佢都冇揸喺手， 嗯， 系咁多啦。即系咪要去咁样做？我觉得唔系，调翻转就话，去 consider 翻一班网上嘅人会上一班，并非会网上好似我哋呢啲网捻会论证嘅人，佢、嗯、哋到底点样去 consider 一单新闻？点样去会去关注一个嘅政治信息呢？真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点解你要睇翻点解 HKTV 或者系呢个反国教会又动员到咁多人出嚟咧、嗯？因为佢觉得同自己自身利益有关。 嗯嗯嗯、 又或者系话第一件事，好似 HKTV 头先嗰节讲啦，就话嗰个政治信息系一种软销嘅，咁、嗯、样样出嚟。我喺度咧，我举一个例，譬如话。而家最流行讲呢个堆，其中一个社会议题系堆填区啦，垃圾处理啦，系咪？ 今日犀利啦，深圳嗰边收集咗成几千个签名， 即系千四百个 啊，系咯。 好啦，咁其中有一样嘢就即系讲紧系个要将屯门嗰个堆填区去扩大啊嘛，系咪、嗯？如果唔搞将军，我要搞屯门啊嘛，系、 嗯、 咪？咁、 嗯、 其实屯门本身就有好多嘅，即系所谓叫地区问题。咁、嗯、但系呢个地区问题，我哋就咁去讲啊，屯门又远啊，又成日塞车，诸如此类。喂，讲极的话，啲人只会觉得关我差事啊！我又唔系住喺屯门，你讲咁多做乜？但个问题就话我。呢几日睇咗有一篇嘅文章咧，就喺呢个富人媒体，咁佢就话我在屯门中心呼唤爱，佢系用一个好软性嘅，将佢由即系佢好强调佢系由喺屯门长大，佢所经历所见到嘅，佢望到嘅，佢写晒出嚟，就变成富人嘅第一位。咁呢个证明咗咩咧？证明咗就话啊，原来有一啲嘅信息用一种。咁嘅手法唔係 hardcore 嘅手法呢、嗯、原来会出到界。 我都想补充少少啦，读媒呢林海云呢一讲亲堆填区都係即係讲亲呢个香港嘅空气污染呢都係赖呢个堆填区啦同埋屏风楼多啦，就唔承认呢一个即係国内嘅工厂嗰啲原浮粒子犀利啦。咁呢个都係成为我哋一众本土派呢心目中嘅被屌嘅第一位嘅。 即係呢一个讲呢啲 抽干晒啦， 有一个即系始终有，我会觉得系话个信息系去到咩咧？我又讲翻抄翻少少历史嘢咧，讲翻尖马啦，吓尖马叫搞掂咗啦。如果用美点双辉叶宝林嗰种嘅手法去做咧，就只会不断强调就话啊呢度系一个好有历史价值嘅地方啊，呢度充满我哋人民嘅意义喺呢度，我哋所以要去保留佢。 即皇后码头式啊， 系啦，但讲紧，我哋都初最 at the beginning 09年嗰段时间都有少少行咗呢套，但发觉市民嗰个 反应冇 反应好差 嘅， 但系突然之间忽然地，我仲好记得嗰次摆街站系第一次嘅。第一次刊憲啦，2009年第一次刊憲嘅时候，有一日突然之间，我同阿 Leslie 上身把几火，喂，我同 Leslie 话不如咁样嗌啦，好唔好？输下啦，知唔知我哋嗌咩？ 嗌咩啊？ 估啊，文昌同阿 B， 哇，好多嘢，好多嘢喎， 你知情嘅，你唔好讲， 你估下先， 睇估唔估到？ 嗌完之后即刻成个运动 嘣起晒。 爆起晒， 系唔好话爆起晒嘅。总之我喺我哋现场做嘢嘅时候，嗰个反应系即时唔同晒。 成功之前，我哋唔能够背弃梦想。 救命！ 干嘛？ 我哋要热血。 文昌个舞蹈。 唔系咁样样咩？ 唔系， 真系好难估、啊， 系咯， 制约扶倾， 义无反顾， 唔系真系， 我有唔谂到。 我哋要带领人民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系咪咁样样啊？都唔系咁， 简单到唔堪。我哋成 用咩方法？ 我哋 咁有逻辑哲学嘅都唔得， 唔得，唔得。我同 Leslie 打几火，各位市民、各位朋友，如果呢个车站拆咗的话，大家就冇车搭、冇船搭啦。 哇哇！屌，原来香港系咁捻。 我大家又唔系，如果佢一个稍为有认知嘅市民会同你讲，唔系啊，去新世界嗰边搭啦，去搬去新世界嗰边啊嘛， 你咪行咯， 咪就系咁咯。 喂，咁啊，阿 B 哥要谂下啦，即系欧乐轩嗰集系咪要配合咧？剪咗啲精要嘅句子就配合你啊，着条 T 恤炒花生，咁啊先可以传播到出去。 院长着 G string 啊， 哇，好惊我啊！ 哇，呢个得喎。呢、这个得，呢、这个有 即系其如果其实就系话，即系有一样嘢，到底市民 consider 啲乜，我哋就去做。 唔系市民就好实际嘅，因为系生活噶啦， 好实际， 一定系生活的。 HKTV 系嘛，电视冇得睇， 电视冇得睇大镬啊！咩、哦？所以而家政改嗰度，即系你点样去谂到佢喂，同实际生活有关啊？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好实际嘅，但系好普通市民觉得屌都系咁嘅啫嘛。 我又用一个逻辑，在场四位未听过嘅，就呢个大军阀 Michael Mo 咧都识噶啦，就一个叫做佢哋咧成班友就叫八字真言，就系、是、围绕就系、是、咧做每一件事咧就围绕住八个字，就叫做食饭屙屎瞓觉生仔。 嗯。加埋卜嘢， 诶，嗱，卜嘢就喺生仔个范畴入边，因为你要卜咗嘢先有仔生噶嘛。 Okay. 但系你生仔入边，你生如果你卜嘢就唔一定生仔。 喂，呢啲咪一卜嘢。嗰个系最近嗰条片刺激咗招股反应啊。 唔系啦，但系你 林招股反应， 但系你要生仔就一定卜嘢嘛，系咪？但系你生仔嘅范畴可以衍生到咩？衍生到住屋，衍生到教育，衍生到医疗啊嘛。 喂，呢啲嘢同阿力苏倾下，文昌。 系啊，博嘢啲女士又唔中意。 系咯，屌， 真系 上次力苏上晒头条就系冇房爆，大佬呢啲真系要同佢倾下。 要研究下，研究下。 系啊，喂，咁啊， 好建议。 啊，财经嘢， 财经嘢交俾你两位啊， 都同日常生活有关。讲紧港灯，系咪先？ 但我唔系用港灯啦，我哋知港灯好贵啊，我以前用过啊，而家用翻中电啦，几开心。 呢单嘢， 好啊！呢单嘢其实就都系。由於即係同呢個電能啦，老浩仔咧，即係以前其實叫港燈，跟後來就 變咗電能實業， 又變咗電能實業，因為佢買咗太多海外資產啊嘛， 咁 啊 變英國嗰度， 係啦，英國嗰邊，咁啊而家咧就又翻去還原基本部啦，又分拆咧係旗下嘅。呢、這個港燈上市， 即係八號仔啦。八號仔嗰陣時咪香港電信嘅、 啊啊， 香港電信變咗呢個電信盈科，電信盈科跟住後屘咪拆咗一隻六字頭嘅出嚟嘅， 八二三係 啊，跟住咪 電信， 冇錯又係咁 樣，咪就係咁啦。而家一樣啦，嗱咁啊，今次就即係電能分拆港燈啦，就再上市啦。咁啊，通常即係大家都可以視為，因為佢係減持咗啦，即係電能就將最多嚇一半 股權事務嘅 係啦，嗰、那個因為講真就主要係香港發電嘅業務嘛，咁啊將一半嘅股權咧就配售出去啦，即 係會 係 IPO， 咁大家可以嚟緊就會可以認購嘅嚇、啊，不過我唔建議大家咁做啦。咁啊，但與此同時咧，有個最關鍵嘅地方就係、是、佢上市 IPO 嘅同時咧，咁有兩個咧機構投資者入咗飛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國家電網，咁啊，將會咧係作為第二大股東啦，即係認購大概18% 嘅股份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亞萬投資基金啦，咁即係呢個係主權基金啦，亞萬即係中東嗰邊嘅。咁啊就嗰、那個股嗰、那個股股權就細好多啦，即係大概得個0.几%嘅啫。咁啊不足為懼嘅。咁啊關鍵就係咧國家電網嗰度咧仲100亿去認購港燈18% 嘅股權，咁即係變相咧上咗市之後咧電能。就會繼續持有港燈接近一半啦、即係40%+啦。咁第二大股東就變咗國家電網啦。 冇錯。 咁啊，件事可以你可以解讀為咧， 即係內地嘅國企啦，嚇進一步染指香港嘅資產。 呢間唔算國企嚟嘅， 國家電網喎、 啊。國家電網算係 算啦、 啊，唔係，但係國家電網冇上過市㗎。 佢冇上市，但係係一間國家企業， 唔係國務院嘅 即係嚴格，即係你嚴格嚟講，你話唔當佢即係上市嘅國企啦， 非上市嘅國企啦。 但係佢即係因為呢個國家電網咧，就係、是、其實佢成立都唔係話成立好耐，都2000年 佢、其實即係等於近乎好似鐵道部嗰間公司咁樣。 即係其實佢原本咧就即係佢係負責係國家即係中國境內嘅電網，即係供電系統啊，垃垃雜雜嘢。咁以往就係即係廠電合一嘅時候咧，就供電同埋咧係電網咧輸電咧就同一間國企做嘅，咁、後來分拆咗啦，咁啊變咗華能啊、大唐發電啊， 嗰啲好多 咧就變咗即係發電，負主要負責發電啦。 唔係嗰啲，亦都係李氏家族 係啦， 但係 李鵬啊， 你講啊， 李鵬下邊嗰啲小鵬嗰啲全部係啊嘛，全揸個莊啊嘛，呢個係客觀事實，你冇話屎我嚟噶嘛，係咪先？ 咁啊，國家電力 啊，中國電力係嘛？ 國家電網仲喺度，即係等於中石油。中石油啲業務就係中石油嘅輸油管咁樣樣咯， 係啦，即係佢係負責即係呢方面係啦。咁國即係內地兩大即係輸電網咧，一個就是國家電網，一個就南方電網。咁、南方電網之前咧就喺中電去進一步收購，因為埃克森美孚咧就退出呢個青山發電廠，即係屯喺我哋青山屯門嗰度 係 啦，係啦嗰頭嗰個發電站嘅發電廠，即係香港最大發電廠個權益即係騰咗出嚟，因為嚟緊。佢哋 forecast 到睇到就係嚟緊個利潤管制將會係即係嗰個協議將會係修改，然後嗰個回報會減低，所以佢自己 exit 啦，即係埃克森美孚就決定退出啦。咁啊，變相中電就要近多咗啦。咁啊，另外咧就內地呢個南方電網咧，亦都近三成，即係幫手近三成，嗰、個已經係第一陣嚟㗎啦。咁啊，南方電網咧就即係變相就同中電一齊合作啦。咁而家咧，廣燈啊變相。就揾咗呢個咧係國家電網，國家電網係負責主要負責係華北、華中地區嘅輸電網絡嘅、 即係以前嘅如果用固網嚟講，即係如果用固網嘅電話嚟講，即係好似嗰啲 area 似係聯啊，唔係網通， 網通， 網通係啦。 即係而家 南方就係中電信，係 啦， 係 啦，即係而家咁樣樣嘅情況啦。咁啊， 即係南車同北車嘅， 係啦。咁你個理解就係、是、喂南方電網同中電合作，因為佢嗰個供電網就真係可以拼埋，可以連埋一齊嘛，即係中電隔條深圳河咋嘛，同呢個南方電網嘅輸電網，咁啊國家電網就真係就隔得比較遠啲啦。不過呢樣嘢就你可以視為國家電網對外擴展，因為 which is 佢之前已經喺對外已經做咗好多收購㗎啦，即係一指一數你包括佢去做菲律賓啊、巴西啊等等咧，即係澳洲啊，佢都做咗啲收購嘅。但今次咧真真正正攞咗香港人其中一個即係命脈啦嚇，衣食住行其中嘅 喉舌啦， 係啦，即係電。电力供电嘅三成嘅股权啦。咁其实就呢、這个咁嘅趋势将会即系，其实我已经大家应该都唔会陌生噶啦。 其实九七前已经好多啦。 其实都系嘅，但系 即系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电信盈科未买香港即系。盈科拓展 能力 系 啦，盈拓 盈拓嘅即系德信街之后嗰个啦， 系啦 系啦系啦，咁佢未买呢个香港电信之前，中国电信都系入股过呢个香港电信噶嘛？你记唔记得？ 网通 唔系中国电信，即系中移动嘅前身，中国电信。 OK， 系啦。 咁之後後來就網通啦，亦都接幫手入，亦都入咗股落去電營嗰度啦。 冇錯啦。 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咁嘅戰略資產嗰個意義咧，就對中共嚇、對中共嚟講咧，係佢哋係一定係會即係兵家必爭嘅。佢哋即使佢哋唔理回報，其實廣燈今次即係電能 exit， 即係變相其實係 deinvestment， 即係李嘉誠撤資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 有多嚿錢去 係啦，多嚿錢，因為佢變相可以攞翻成幾百億、五六百億翻嚟咧，佢可以 個 cash flow 係個 cash flow， 佢幾乎可以變成淨現金公司，咁可以繼續去做海外投資啊。因為即係電能，即係廣燈呢一嚿嘢咧，其實基本上已經 在過往下是供應了電能去壯大、 嗯 啊、包括供應了它上面那個長江基建、啊、去不斷去做海外收購， 是 一個很好的現金牛、嗯、現金牛來的，可以俾佢好低息嘅資金去做好多並購，咁但係而家嘅經營環境唔同咗啦，即係嚟緊嗰個啊利潤管制協議啊等等，亦都即係限制咗嗰、那個即係發展啦、啊。咁、嗯、於是從呢個時候退出嚟，同埋配合埋國策，咪俾國家嚇啲、啊、國企、啊。 唔係，但係如果喺左家嘅角度嚟講，好事嚟嘅。左家嘅角度嚟讲，成日觉得系要打到呢个地产霸权嘅。 嗯， 咁呢、這个成功呢、這个港李家撤出呢个港灯，即系香港嘅电力，即系港岛区嘅电力业务嚟讲，左家应该俾啲掌声嘅。 系啊， 俾啲掌声呢、這个 即系国家队入场去帮手吓、啊，抵制住吓、啊、李氏 嘅势力。因为左交系个角度嚟讲系最好系政府干预嗰个价格噶嘛，政府入股乜差都国有化噶嘛。咁而家咪国有化咗咯，咁系咪应该俾啲掌声呢个左交？ 唔系佢哋应该出嚟话成功争取嘅，如果佢哋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长期争取之下，终于发生啦。所以 我哋要俾啲掌声啦，仲要 喂呢个系你其实你睇翻近呢几年啦，特别呢一年呢一两年咧，一连串吓，包括将三支牌烂山山咁样样吓、嗯，每人抽翻三分一，然后派翻出嚟俾中移动、中移香港，同埋甚至系俾 佢话要 联通，系啊，联通投 咁啲股都系边个投得到噶啦？ 唔系咁有问题，人哋佢哋只不过系需要用够用嘅频宽就系够噶嘛，佢哋唔会投多余嘅嘢翻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客观现实佢系让路俾中移动啊嘛。咁但系最后李泽楷就吓仲帮多一次忙添，同澳洲佬 Telstra 手上面。买翻晒 CSL 啊，系咪嗰度？然后仲揞翻啲出嚟，派翻出嚟俾中移动佢哋添，系咪仲抵食啦？即系完全系睇到阿李泽楷、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而家即系开始有分工合作啦。 嗯， 系嘛？一个就一个阿李嘉诚佢哋一路撤资，吓、一路撤资，可能开始 deinvestment 去海外其他吓嘅嗰个即系资产。李泽楷咧就似乎吓、开始去攞阿爷嘅。即係授權朵阿爺嘅歡心，信報和諧，然後去做呢喺今次即係收購香港嘅電信資產，係用極相當高嘅估值嘅，係20倍以上嘅 EBITDA 去買嘅，係嘛？即係你可以見到對股東嚟講未必係件好事咯，係嘛？咁但係對阿爺嚟講真係好開心，即係佢幫即係國喂，即係廣州外國勢力又讓路俾平啲俾中移動，咁今次一樣，李嘉誠又當喂。即系建高，亦都建咗顶啦，咪将旧嘢咪特摆出嚟咯。咁国家电网要咪攞俾佢咯。咁随时嚟紧都会增持嘅。但系即系啲旧嘢，其实而家个估值系去到成，即系而家就息率，因为佢哋系合定基金，又系好似 HKT 咁嘅，即系 exactly 好似呢个 系 啦，好似喺香港电信咁做嘅。咁咁、那个息率6厘3，即系睇个咩定价啦，6厘2、6厘3，咁其实同啲、即系 REITs 啊，即系房地产信托基金咪差唔多嘅，吓、或者略高啲， 系咪好过买领汇啊？ 系啦，会系好过领汇嘅。如果你斋计睇息 啊， 但系领汇有重新即系，喂，而家领汇系可以不断、即系加租嘛，重新去 同埋发展工厦啦， 系啊， 咩啊，将个商场变咗酒店啊， 就将场就变酒店啦，偷位啦，即系好多方法去提升个回报啊嘛，但系似乎即系喺发电呢方面就你都知内地嗰啲。即系啲发电机构、发电商啊、电商啊，嗰啲全部系控制晒噶，俾国家控制晒价格噶。咁、所以嚟紧嘅回报将会系即系好有限咯。咁即系睇下你点睇咯。即系左交系要开心嘅， 系开心、拍掌。 系啦，但系你睇下电能本身自己嘅股价由佢宣布分拆到而家系即系跑输大市，就知道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睇好咯。 咁样我哋就要介绍下呢、這个呢间国家电网嘅公司啦。 系啦， 咁嗱，其实大致上系好似我所讲系同呢个铁道部嗰啲系差唔多嘅，个资产都庞大嘅、如果佢要上市，其实冇可能，因为佢依家嗰个资产都几万亿噶嘛。即系 I mean 嗰个国家电网， 佢成个上市好难啊！ 成、个上市 分拆可能， 要分拆，即系十几二十间公司啦，跟、每间呢个 cap 呢个千零亿啦，咁样先可以将佢上市啊！ 咁嗱， 一个传闻咧，之前譬如中南海拳，但我咪主要系呕呢个石油系统嘅， 系啊，周永康， 周永康个石油系统啦。咁嗱，而家系譬如大陆其实出现咗啲咩咧，就系嗰个空气好污染啦，空气好污染，其实最主要嘅情况就系， 我知啦，林海云讲嘅都系香港嘅堆填区。 阴公 咁，其实好多好多情况就系因为某即系有啲行业啦，即系特别系做能源嗰啲行业啦，就系扼住咗响某啲大家族或者某啲嘅利益团体。咁佢哋譬如嗰啲大家族或者利益团体啊，咁样佢哋要抽水噶嘛，咁佢哋所以佢哋唔会好似譬如我哋譬如香港或者啲上市公司或者海外嘅啲公司咁样，譬如赚到钱，咁佢就要再回馈社会噶嘛，佢回馈社会就系令到系譬如做一啲喺环保嗰方面做多啲嘢啊，或者系改良个技术啊，令到佢嗰度嗰啲。譬如做电或者做其他能源咧，嗰、那个技术改良唔会令到咁多粒子弹上去天空啊嘛。咁、但系咧，因为譬如石油嘅行业咧，佢要提炼噶嘛，提炼完之后咧，但系因为咧，佢系一个既得利益嗰、那个嗰条链咧响度咧，咁、所以咧。佢不断要 cap 水嘛，咁 cap 水完之后呢，咁但佢亦都要同时间要卖啲成品油俾你喎，咁卖啲成品油，喂你要 cap 水要卖成品油，咁你可想而知嗰啲油嘅質素係点，电网一样㗎嘛，电网嗰啲、你因为下下上电嗰陣时候呢，你要经佢条电网俾佢抽水，佢要 cap 水㗎嘛，咪先 收钱 㗎。如果嗰个电网呢係有贪污腐败嘅，咁某程度上呢，你要制造能源去发电，因为佢要计一橛钱呢俾个电网㗎嘛。咁你要制造能源嗰陣时候，你咪要更加高污染，因为个成本平㗎嘛。咁、你先可以俾佢抽水㗎嘛。嗱依家就係传闻啊， 中南海消息。 唔系中北京消息人士讲啊，如果整顿完呢、這个石油系统之后呢，将会整顿呢个电网系统。即係依家讲緊我今日俾今朝定係琴晚俾条拎啊新比新比，跟住再俾 阿 文昌嗰陣时候咪讲过国家电网公司嗰、那个党委书记叫做刘振亚嘅。全民呢亦都会将会俾人整喎。 哇！ 好似之前嗰个蒋杰文啊， 哇！咁会跌咯。国家电网旗下嘅公司包括呢个广德， 都唔关事啊。唔系嗱，因为咧，嗱，譬如以往嘅电力咧，即系纯嘅电力公司咧，就系、是、李氏家族噶嘛，啊李鹏嗰家族噶嘛。咁呢、這个譬如阿刘振亚出嚟嗰阵时候咧，其实最主要系点解派落去电网公司呢，就系、是、佢因为佢党委书记，即系党务系统。你知大陆嗰啲公司系一系行政嘅，就好似间公司咁样，董事长乜柒嗰啲噶嘛。咁另外一个党务系统就派落嗰啲国企系，其实系主要由中组部嗰度派落去嘛。而当时握住中组部嘅人系曾庆红嘛，佢其实系曾庆红赏识嗰啲人呢。阿刘振亚咧就派落去呢个国家电网嗰度，即系帮佢喺度营运啊，咁样主要都系收啲吓、明啦，大家吓 明啦，咁样嗱，佢嗰阵时好有问题嘅，即系做嘢嗰啲好有问题嘅。咁同时间，佢因为呢间系一间直属嘅国务院公司噶嘛，当阵时阿温家宝咧系几揽佢，而系亦都佢曾经咧。俾呢个中纪委咧就开花口嘅。 喂，如果咁讲，即系下一步温家宝都唔掂噶啦。 系，唔系佢中纪委开花口，当时佢中纪委个书记系边个？就是、何国强啊嘛。咁后屘咧，佢要巴结啊何国强，咁有咩方法？就安排啊何国强个细佬入去电网公司做咯。 哦， 所以而家如果阿习近平打贪腐嘅话咧，即系例如譬如话涉及到以前啊曾庆红嘅利益啊，呢、這个真系 哇真系 北京超识人事传闻， 咁好大镬喎， 要用咩？唔系， 梁振英都系。 唔系要譬如曾英雄又好，温家宝又好，呢、這个 唔怪叫 乜？唔系嗰个叫做贺国强又好咧，因为呢个刘振吓系啱啱喺呢三个人都系大家有啲关联噶嘛，咁就系、是、有机会系有啲异动咯，即系好似之前嘅石油系统， 咁风险警示、啊。即係咁，佢而家 嗱，我 認購 18%， 我唔知咧，我唔知咧。阿習咧，譬如我話，即係依家打貪腐啊，黃岐山咧要喐佢，佢而家投咗行未？如果佢而家投咗行嘅話咧，咁、可能佢呢個只不過係內地嘅當權派咧，收 order 做嘢嘅啫，嚇咁即係因為呢個因為琴日睇到呢單新聞之後咧，我未有咁多時間去查咯。 好， 咁我哋下次再 下次再讲啦。出边撩紧你啊， 边个坚？ 边个坚？ 唔系，下次讲得晒。 唔系，我想问你下，咪下一步到温家宝啊咁样？我啲惊。 有少许机会噶。 喂，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香港花生。